私自搭建的违法违规建筑进行依法拆除。日前，涿州市东城防镇政府联合国土规划、住建、公安、执法、供电、卫生等部门依法拆除辖区内违法建筑八处，共计20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还给我。 树叶不好来，我干不了。当然。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脚底的软垫，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和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张国荣在1987年《夏日罗曼蒂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无心睡眠》。这首歌曲呢，为他夺得过很多的奖项，而且呢，具有一定的意义啊。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张国荣和谭咏麟可以说是在歌坛上平分秋色。在1987年的时候呢，张国荣凭借着《无心睡眠》这首歌曲获得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的金曲金奖，那么可以说是首次从谭咏麟的手中捧走了奖杯，也是香港歌手当中第一位战胜谭咏麟的人。两位在音乐领域当中都非常有才华的人呢，也是惺惺相惜啊，彼此欣赏。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惜君，《爱情》，这是他为电影《不期而遇》所演唱的插曲。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热烈相遇又凄然离别，眼泪安静宣泄，抱紧回忆喧哗后凋谢，孤独像是一道伤口反复煎熬，当思念开始决定后知后觉，你是生命不能忘却 逐渐，明明在乎，却以为妥协。 张亮和张雨绮联袂主演的公路爱情电影《不期而遇》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刘惜君助阵演唱的电影插曲《爱情》。就像大多数爱情电影的主题一样啊，所有的相遇呢都是久别重逢，在爱情当中的那种遗憾啊，那种领悟，在歌曲当中或许都有所体现吧。不管是低音娓娓道来，还是高音爆发的这种坚定，那么应该说歌曲都透着一种清新和温暖的情绪。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陶喆1999年 I'm OK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天天》。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却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想着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飞到这个城市。

伤我几段，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张芸京在2009年破天荒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偏爱》。这首歌曲呢，也曾经是《仙剑奇侠传三》当中的一首插曲。张芸京呢，也曾经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2009年娱乐沸点所颁发的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沉静婉转而又充满了爆发力。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嘉尔，这是他为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第三季所演唱的主题曲《拜托了冰箱》。 拜托了冰箱， 手脚不停忙来忙去，为了工作为了学习，是为了幸福快乐，为了省钱没吞泡面，坚持加班直到白天，人身体不是机器，快乐的生活也是健康必须，每天每顿必须有丰富营养，全都在你冰箱里，不打开让我放你，打开冰箱走进另一世界， 把这一切交给我们冰箱家族， 打开冰箱桌面，打开冰箱桌面，看一看认识新 补充一下吧，没事，呵呵，交给我们。 Let us get a little flavor, get a little idea from your icon. Find bits of the memory, bits of the every part that you missed out. 全世界的美食全部都在这里。Gotta find a better recipe, so go go go. 快乐的生活也是健康必须。每天每顿必须有丰富营养。 帮你打开冰箱，走进另一世界， 把这一切交给我们冰箱家族。 打开冰箱桌面，打开冰箱桌面，看，你看，认识新的自己。打开冰箱桌面，打开冰箱桌面，吃五分钟那一进去，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你的冰箱。 冰箱或许就能够窥见这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有的冰箱里面呢是放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各种种类的，不管说是瓶装的、罐装的，还是说这种一次性包装的等等，你会觉得说一定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人喜欢在生活当中寻找快乐的这样的人。那如果说有的人冰箱里面打开是空空的，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太敷衍自己了，就是呢没有想到说有的时候你需要犒劳一下自己。徐怀钰2000年 Love 专辑当中翻唱沈燕的一首歌曲《踏浪》。

Show Your Love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爱上了一条街。如果是女生的话会蛮喜欢逛街的，对不对？就是在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场里面或者说小店里面的去徘徊，去挑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那现在可能网购的人越来越多了，网购也算是逛街吧。林俊杰2008年追追路专辑当中带来的歌不潮不花钱。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